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76集，强大的默契和对这个人几乎贴近到骨血里的了解，让傅文铎在一瞬间便换位到唐默的角度，思索唐默现在在思索的问题，如同真切地抚摸着这个人的思维，每一个灵魂上的站立都熟悉无比，每一个呼吸都明白对方的意图。然后突然，傅文铎一愣，漆黑的眼睛缓缓睁大，冰冷的夜风中，傅文铎的声音里带着笑意，他问道： 是啊，不是卖身，又是为了什么呢？ 第二天大早，陈珊珊将一脸懵逼的杰克斯领到唐默面前，神色平静地开口： 唐哥，我们等会儿就要去天选了，接着杰克斯会在那里和我们分道扬镳，你先试试能不能拿走杰克斯的异能，他的异能是身体强化类型的，力量、速度、反应能力都有很大的提升。 杰克斯也没想太多，他昨天得知了唐默的异能，他和唐默是朋友，唐默复制他的异能后并不会对他自己产生任何影响，所以他倒是无所谓。 对，唐，你试试吧，我的异能可能没傅少校珊珊那么强，但在我们阿塔克，在上海也都还算可以。 唐默和傅文铎是在小楼外面练习了一整晚，没有回来。此刻两人站在一起，唐默思索道： 好，杰克斯，你有什么道具可以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吗？如果是要保密的重要道具，你可以不拿出来。 比如火鸡蛋默默那种能在关键时候致人死命的稀有道具，杰克斯有所保留是应该的。 唐默说：你的异能比较强大，随便拿走你的一点东西，我可能无法复制你的异能，所以我想，我需要拿走你的某个道具。 杰克斯点点头，将自己背包拿了过来，将里面的东西全部倒了出来。看着地上的东西，高大粗壮的外国大汉挠挠脑袋，干笑道： 这次我来北京很匆忙，就没带什么东西，只带了几个比较重要的武器。对，我只带了重要的。不过唐，我一般打架都是靠拳头，很少靠道具，所以我的道具不大多。 这岂止是不大多，这压根只有两个，好吧。和普通玩家相比，杰克斯的道具就已经很少了，更不用和唐默比。谁能想到一个通关黑塔二层，即将挑战黑塔三层的高级玩家，身上只有两个道具。唐默从地上拿起一把金色的小斧子，这是一把看上去十分贵重的金斧，但是唐默拿到手中后很快发现这东西似乎不是金子做的，他掂量了一下，再摸着上面的质感，诧异地看向杰克斯： 玻璃做的。 杰克斯点点头。唐默敲了斧柄两下，一行行小字在斧子上浮现出来： 道具，我才不是金斧头之玻璃斧头，拥有者杰克斯，品质垃圾，等级二级，攻击力极弱或极强，功能一把看上去很贵重，实际上非常寒酸的镶金玻璃斧头，看上去好像根本砍不断任何东西，只会被任何东西砍断，然而面对一些看上去根本不可能砍断的东西时，它或许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，因果律作用，砍不断理论上可以砍断的东西，能砍断理论上不能砍断的东西，限制，发挥极其不稳定，有时面对理论上不能砍断的东西，也无法将其砍断，连续十次无法砍断东西后，斧头将自行破碎。备注，哈哈哈哈哈，没想到吧？河神露出了缺德的微笑。 比起这把奇怪的斧子，杰克斯的另一样道具看上去倒普通很多，是五只尖细的羽毛飞镖， 白色的羽毛斜插在锋利的飞镖上。陈珊珊查看这五只飞镖的功能说明。 道具，飞敌皮刺的飞镖，拥有者杰克斯，品质精良，等级三级，攻击力强，功能，被飞镖射中的对象会忍不住开始奔跑，必须奔跑 40.2 公里才可以停住。限制，只要是奔跑状态就可以，不限制对象的奔跑路线。备注，伟大的薛定谔阁下出品，和小红帽最想买的红舞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 众人查看了两样道具的属性后，都陷入沉思。唐默奇怪地看了杰克斯一眼，杰克斯不明所以。杰克斯的道具确实少得可怜，除了他天生没有道具运，总是得不到好的道具外，还有一个原因，是他本身就不喜欢依赖道具。杰克斯相信自己的拳头，他打架向来是肉搏，一些不重要的道具他都会交给洛风城，有组织保管。这两样道具是洛风城不肯收，要你自己使用的。杰克斯惊讶地说。 唐，你怎么知道？难道洛博士连这都和你说了？ 洛风城当然没把这种事告诉给唐默，但是他们猜得出来。陈珊珊沉思道， 这两样道具看上去都有点奇怪，但是一旦发挥好，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尤其是第一个道具，每个因果律道具都是很逆天的，不受任何东西控制，连黑塔都没法扭转因果律。 没有啊，你们想太多了，这就是个烂斧子，我拿它砍了四次东西，什么都砍不断。 唐默第一次露出呆滞的表情。 你说你用它砍了四次？对，我的黑塔二层游戏是在一个树特别多的大森林里，我根本走不动路，就想拿斧子砍树。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看我？有什么不对吗？ 众人都愣了，洛风城就不该把这个道具交给你。 唐默认真地说，杰克斯，我必须告诉你，现在我要拿走你的一样道具，我倾向于拿这个垃圾品质的斧子，我判断拿走它，得到你异能的可能性更大。 唐默看向陈珊珊，陈珊珊朝他赞同地点头。 好，你拿走它吧，我把它送给你了。 唐默正准备告诉杰克斯，这个斧子其实是个非常厉害的道具，使用恰当，不亚于稀有品质。谁料杰克斯突然开口，唐默一愣，他低头看向斧子，只见斧子上的金色小字慢慢变化。 道具，我才不是金斧头之玻璃斧头，拥有者唐默。 唐默无言以对。过了片刻，唐默说， 杰克斯，这是个很重要的道具。 杰克斯想也没想， 但是他在我的手中根本没用吧。 唐默一时语塞，他竟然没法反驳。杰克斯看着唐默的脸色，奇怪地去问陈珊珊，自己难道说错了什么吗？小姑娘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唐默笑了笑，摇摇头，准备找一样精良品质的道具还给杰克斯。他还没伸手，只见一只手从自己的面前划过，唐默顺着那只修长的手看去，傅文铎将一把大菜刀交到杰克斯的手里。杰克斯懵逼地看他，傅文铎淡淡地说， 蓝胡子的菜刀，精良品质，用法很简单，拿它砍人就行，它的功能就是无比锋锐。 杰克斯惊喜道， 这把刀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，谢谢你傅。 傅文铎低头看着唐默， 得到他的异能了吗？ 唐默愣愣地看着傅文铎，傅文铎勾起唇角， 唐默。 唐默从空气中拿出异能书，打开一看，他笑道， 拿到了。 最重要的事已经做完，唐默四人出发前往天选组织的基地。一路上，杰克斯非常兴奋地拿着大菜刀不断乱砍，试试手感，他高兴极了。 这种道具才是最好用的，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用的武器。 菜刀配杰克斯，好像还真的不错。唐默和傅文铎走在前面，杰克斯与陈珊珊走在后面。神经大条的杰克斯着迷于自己新得到的极品道具，并没觉得一切有什么异常。短发小姑娘看着走在前面的两个男人，慢慢地眯起眼睛。 精良品质的道具唐墨也有，还有不少，武器他也有。或许没有这把菜刀这么适合杰克斯，但也绝对能让杰克斯使用。可是唐墨拿走了杰克斯的道具，由傅文铎还回来，这也不是不行，都是队友，确实不需要太分彼此。但是这两个人做这种举动做得有些太理所当然了。陈珊珊摸了摸耳朵，是他太敏感了？应该是想多了。中午时，四人抵达第八十中，练鱼筝倚靠着校门，低头看着地面，见他们来了，美丽的长发女星淡淡地扫了他们一眼，声音低沉： 走吧，头等你们很久了。 唐默立即觉察到，有情况。练鱼筝的脚步顿了顿， 今天早上抓到一个透明人，他想要袭击傅文生，被我们抓住。或许是因为黑塔预告更新 4.0 版本，那个透明人直到现在也没有消失，被头绑在教室里，行刑逼供，说了很多新的情报。 傅文铎抬起眸子，傅文生怎么样了？练鱼筝没好气地说， 死不了，活蹦乱跳。 傅文铎敏锐地从练鱼筝的语气中觉察出一丝异常。傅文生怎么了？他挑挑眉， 到了就知道了，那个透明人说了几样有用的情报，他们来得太慢了。 唐默要得到杰克斯的异能，确实浪费了点时间。五人一起继续向前走，忽然傅文铎停住脚步，看向后方。与此同时，唐默猛地将手伸进杰克斯的口袋，杰克斯惊住，完全没反应过来。唐默已经把杰克斯刚刚随手放到口袋里的飞镖拿了出来，嗖的一声，手腕一甩，甩向了一棵梧桐树。锋利的飞镖穿透树干，发出刺中肉体的声音。众人立即回过神，树后的那个人停顿了半秒，接着迈起双腿，开始原地跑步。一道咬牙切齿的声音从树后响起，穿着白色夹克的娃娃脸青年气得满脸涨红，似乎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以这个姿势再次出场。他在树下小跑着，脸上那令人恶心的笑容第一次消失不见。白若瑶死死地盯着唐默，下一秒他干脆脚下一蹬，直直地冲向唐默。 唐默，我杀了你， 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一定会杀了你。飞敌皮刺的飞镖被射中的对象会不受控制地奔跑 40.2 公里，这是个因果律道具，看上去十分逆天，其实有些鸡肋。真正在打斗中使用，敌人本就处于不停躲闪奔跑的状态，只要及时调整状态，它就毫无作用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